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1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大家通过我的语调就可以看出来我心情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我身边又坐了一位新嘉宾，也算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还蛮帅的，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位中年女性妇女，就是反正就上了岁数吧，就是看到颜值有担当的嘉宾的时候，尤其是男嘉宾啊，确实是难以言表的一种愉悦。那我也希望呢，今天在一直播上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也可以在同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也可以在视频当中看一看这个直播间和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场子跟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还有就是我刚才盛赞的我们的嘉宾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男神的样子。我们先请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来自我们金融圈的啊，叫金融学博士、知名投资人杜帅，有请杜帅。 好，大家好。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人家杜帅本来其实挺从容的，挺淡定的，结果我这么一盲目的夸，无厘头的夸，把杜帅一下搞得有点紧张了。杜帅其实是我们青年广播的老朋友，对吧？ 是的，是的。 来我们直播间这是第几次？ 应该第三次了。 第三次。之前也是做的像类似这样的访谈节目。 是类似于青年说这种节目。 更多的是谈您自己的经历，是吧？ 是的，是的。 那今天其实我们要特别告诉杜帅的就是，还是谈您的经历。所以你来三次都是三次没有什么变化，应该很失望吧。没有，今天我们是想请杜帅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他特别擅长的一个领域。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由头就是来自于硅谷的著名投资人，他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呢，在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公司，包括一些微型企业，都被很多的领导、企业的负责人 leader 视作是他们自己的座右铭。这位投资人呢，就是库班。库班他在前两天说了一段话，他说对于好员工的标准他非常的明确，就是能够帮老板减压的员工在他看来就是好员工。我不需要你多么的聪明，也不需要你多么的勤奋，只要你能帮我减压，在我看来就是难得优质的人才。所以库班也特别说了，说这样的员工我不可能说轻易的放他走，更不可能说我去开除他。所以他对一个员工的这样的标准也在金融圈包括投资圈引来了很大的一片讨论。那究竟是不是能帮老板减压的员工就是好员工？另外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帮老板减过压啊？大家都可以在今天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杜帅，您也是金融圈的人，也是知名的投资人，你怎么看这个库班他说的这段话？ 是这样， 嗯， 库班呢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投资人， 嗯， 而且应该属于业界的前辈了。 嗯， 那么包括每年的股东大会，就巴菲特的股东大会，我们都有参与。 嗯， 库班也是每年都会作为列席代表之一参加的。 哦，就是所以你是见过他的 啊？对，是，而且是非常非常敬佩的一个人。 啊， 哎，包括你像美国有这么几位特别大的投资大师， 嗯， 投资界的高人， 嗯， 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敬仰的。 嗯， 那么如果今天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评价他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呢最终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受益的。 嗯，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对于他所说的这个，嗯，就是所有的员工，我觉得只要是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嗯， 那一定都是好员工。 嗯， 所以我也是非常赞同这个他所说的这句话的。 嗯，杜帅这番话真的是说得非常的漂亮啊。 谢谢。 就是很完整，而且呢措辞也特别的讲究。 谢谢。 就整的就跟库班能听到我们节目似的。 主要是能得到您的表扬，我也非常高兴。 没有，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嗯， 他追随的谁或者他仰慕的谁， 嗯， 就是这个人对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不管是巴菲特还是库班，他们之所以在全球的金融圈有这么深的影响， 嗯， 也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当中有自己独特甚至是不可复制 的 这样的他们的一些投资理论啊。所以其实要不我们今天聊点投资的事儿吧。 好， 作为一个财迷啊，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这个生活质量的女性来说，我们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员工减压。我刚才也问了一个问题， 嗯， 就是你会不会去帮你的老板减压？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肯定很多人在收音机那边正在笑， 嗯， 要么窃喜，要么嘲讽，说怎么可能？我压力已经很大了，我怎么会帮他解压？ 嗯，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这个设问，你觉得是存在的吗，杜帅？ 嗯，我觉得是存在的。 嗯， 毕竟作为老板呢，和员工其实是一个相互作用。 嗯， 哎，老板呢是可能在客观上是一个管理员工的这么一个职能。 嗯， 那员工呢，可能也是有的时候也会给老板作为，不管说是因为毕竟老板是给员工这个做薪资的。 嗯， 那么员工呢，可能在客观上，可能我觉得啊，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给老板做一个这种减压的这种职能， 嗯， 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 嗯， 所以这是相互的，就好像我们物理学当中说的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嗯， 同样在我们的管理生活当中，或者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在老板与员工的这个关系当中，我觉得都应该是相互促进， 嗯， 相互协调的这么一个关系。 嗯，其实我们可能就会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领了这份薪水的。 嗯， 那我领这个薪水就是老板给我按我的职位按我的能力在给的我这个待遇，其实你在做的你这份工作就是在帮老板减压。 嗯， 所以怎么还会有帮老板减压就是好员工呢？所以我就对这个好员工有一些就是我失去我的判断了。你觉得什么样的员工是好员工？ 我觉得第一个吧，最重要的一个， 嗯， 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哦，就是都得谋着老板那个位置， 啊， 是吧？ 对，我觉得至少是这样。包括尤其在我的企业里面， 哦， 毕竟管理了这么多人，我会发现一个规律，凡是那些比较有野心的人， 嗯， 还都是我比较看重的人。 哦， 哎，而且在每次在企业的，包括是每周的周会或者说季度会上， 嗯， 我都会说一句话，我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有朝一日超过我。 嗯， 因为每一个员工到我的企业来，肯定不是做一辈子的。 嗯， 啊，就好像我们说的那句话，老话叫做人挪活，树挪死， 嗯， 风水轮流转。 嗯，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既然在这个地方待一段时间，肯定是想在这个地方学到很多经验。 嗯， 就像我一开始创业一样，我去了我想做金融，那么我去比较大的这种金融公司去实习或者去工作， 嗯， 那么一年两年的时间，然后我再回来自己去做我的金融企业。 嗯， 啊，一样的。那么同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员工的队伍当中，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以这种，我觉得啊，至少来说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超过我。 嗯， 哎，那么我觉得这是我感觉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嗯， 哎， 所以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真的是人如其名。 哎呦，谢谢。 杜帅，就是在我看来，帅才永远比将才要高一筹。 谢谢。 所以你其实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就是发现员工的野心。 嗯， 在你看来，其实有了野心，他才有一切的动力。 是的。 如果没有野心，也许他这份工作只是谋求一份生存的工作而已。 是的，是的。 可是你这么年轻，你在你的这个领导范畴之内，你的员工会真的很臣服于你吗？ 中间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因为毕竟年龄是一个问题，我的员工呢大部分40%-50%吧、基本上都是在60后这么一个水平。 天 哪， 可是你是90后对吗？ 不 难道 这显得也太年轻了。 这你真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家在一直播，因为我们节目也是可视化的嘛、确实是很年轻。你知道就是一个年轻的领导他在一个职位上的时候，在我看来他其实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不管你说的这件事情多么有道理，或者不管你有多么好的一个学历背景或者从业背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因为我年长，所以我们的沟通可能注定就不是特别平衡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困扰。 是，一定是的。包括其实我身边很多的人都是，包括很多的员工，我刚才说基本上都是比我年龄大的。但是还好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六零后的员工呢比较好管理，在哪儿，因为他们接受过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像类似于上之前的上山下乡这种教育、哎，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存在一些，比如说他们之前所谓的受过很多苦、吃过很多这个别人不知道的这种苦， 对， 所以他们可能是稍微好管理一些。那么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难题并不是在于这个年龄的问题，而是在于现在这些刚毕业的这些小朋友们、啊，往往他们对我来说是很挠头的一件事情。 所以很好理解，就是那些60后、70后，他们更务实， 是 他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也知道可能年龄是他一个没有办法逾越的障碍。 是的， 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所以不管是你和他们的年龄相处有多大，他们都会觉得我要好好把握这个挣钱的机会。 是的， 我上有老下有小。 是的， 对，所以他们会比较务实。但是00后就是无知者啊，那不也不能说对不起啊，00后初生牛犊 不 怕虎。对、 哎， 他们因为年轻，所以他们无畏，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 是， 所以一般遇到这样的员工，你会怎么去管理他们？ 因为00后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们是全凭兴趣来做事情。哎，不管说你这个老板多么牛，多么有才华，他们不管，从来不管这些事情。啊，只是觉得，哎，这件事情我觉得好玩，或者说能赚到钱，我就来赚，我就来做。不好玩，哪天我觉得没意思了 ，OK， 我就直接离开这个公司。而且呢，他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叫什么呀？叫裸辞，不知道您听没听过这个词？ 就是我什么都可以不要，让我走就好了。 对对对，什么都可以不要，甚至说我都可以不跟你打招呼。这是曾经我一个朋友发生的一件事情。哎，他特别看好这个，应该是95后了，一个小伙子。论技术、论能力，什么还都是不错的。因为我这朋友是做这个移动互联方面的东西，他觉得小伙子啊非常值得培养。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很多的心血都倾注在这小伙子身上，包括给他讲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道理等等等等一些东西，小伙子，老板您说的对，特别好说的啊。然后呢，忽然有一天，小伙子不去了，没了， 没下文了 啊，没下文，找不着了。我这朋友呢，就给他打电话，他说怎么了，不来了？哎，也当时呢，这个小伙子说，哦，老板，那个我有点事儿，说了一句话，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后来再几天呢，打不通了。再过了一个礼拜，我朋友说可能小伙子确实有事儿，再打个电话问问吧，毕竟是我比较倾注心血培养的这么一个人。打个电话说怎么样，想好了吗？怎么回事？之前什么时候能到公司继续工作？他说，哦，对不起老板，我不干了。我朋友 就是连声辞职都没有当面说， 对，都没有说。我朋友直接急了，说你不干了，甚至骂了点脏话。说你不干了，你竟然还你也不告诉我。 对， 小伙子先来了一句，说我不干了，我凭什么告诉你？ 所以是因为00后吗？ 对啊，95后快到00年了。哎，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干的不舒心， 是 他就是觉得可能这份工作没有办法再满足我的。也哪怕是职场的野心也好，哪怕是我的生活的这个条件也好， 是， 他就觉得不爽了，我就不做了。 对，不爽就不做了， 就完全没有说当面去很礼貌的把这件事情周到的解决掉。 是是是，包括 他就不怕有一天这个会成为你的一个职场伙伴吗？我觉得这事儿确实做的有点莽撞。 是，其实很多，尤其像我管理的企业，不一定是在公司待的不舒服，可能是在家里有家里各种各样的因素等等等等一些事情都会有。 对， 比如说还有一个员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好路过，我听见我另一个办公室里边有人在叫，叫了一声，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就在沙发上就崩溃了，就在我办公室的沙发旁边的沙发上就崩溃了。崩溃了之后，我说怎么回事啊？ 啊，也不说，因为我听着叫声特别大，都影响到了正常的这个办公，因为整个我们办公室环境都非常的安静， 嗯 啊，那么肯定是影响了正常的办公。我就问他，我说不行，你到我办公室来吧，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儿，也不说，直接拿起了包，叭就走了，然后再就没有下文了。 真的？ 是的。 你也不知道那声啊。 对，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 我听旁边的人说，就是接了一个电话，可能是因为家里人去世了，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哦、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就 也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哎、对，就离开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尤其是当下，就是如果你想管理一家企业、 嗯、 尤其是创业型企业、 嗯、 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是的， 因为我们没有可以拿出来就是特别骄傲的成绩， 嗯， 我要去给员工所谓的画饼充饥、 嗯、 啊，我先有一个饼，我告诉你我们曾经的饼是怎么样，我未来的饼，因为可能一切都是一个未知的，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要去管理员工，其实是想让他跟你培养一个共同的目标。 嗯，是。 培养目标这件事情可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杜帅，你在你就是做自己创业的这段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梳理你的员工、嗯、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员工是好员工？ 嗯， 他能帮你解压，是解压到什么程度？ 嗯 嗯， 其实啊，我从其实人生啊都知道，说是王国维有说是人生有三个阶段， 对 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属于这种叫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嗯、 啊。第三个阶段就是属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 嗯， 其实我觉得，不管说是人生也好，还是对员工、 嗯、 对企业也好，都是处于这三个阶段的。 嗯 嗯，那么不管企业在哪个阶段，我觉得至于对于员工来说，最好的就是啊，至少他们知道人生的路很长。 嗯， 那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员工需要去跟老板或者跟这个企业有一种共存亡的这样一种意识。 嗯， 哎，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有着一种宏大的远大的目标， 嗯， 并向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去前进。 嗯， 就像我之前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说的，说不在于你想要走哪条路、 嗯、 而是在于你在这条路上到底能够走多远。 嗯， 哎，那么用时，我们基本上包括我个人对我的员工都是这样说的，用我们时间的长度去拼别人聪明的程度。 嗯， 别人用一天做成，我们用两天，别人一年我两年，别人十年我二十年，大不了当别人60岁颐养天年，我再做10岁，再做10年，我照样可以获得和别人一样的成就。 嗯， 这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句话。 嗯， 所以就是一定做到加压加压再加压。 嗯， 啊，所有的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员工必备的一个素质。 嗯 嗯，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高情商的这个管理者。 谢谢。 你居然可以用王维写这个个人情愫个人情感的这样的诗来去界定你的员工，给他们作为一个三个人生阶段的奋斗目标。我觉得这样的管理者确实是很难得的。当然我觉得这种难得可能是需要，他其实就像我们遇到一个合适的人一样， 嗯， 需要两情相悦。 是， 不然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我凭什么信你？嗯，对吧？我们没有共同的信仰，我凭什么去帮你？ 是的， 我凭什么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们通常这是一个人的通病，我们都会去问凭什么， 嗯， 很少去问为什么。 嗯，是， 就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个钱？ 嗯， 对吧？而不是说你凭什么给我这点钱。 是是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不光是在职场，也是一个社会话题。 嗯， 有机会我们和杜帅啊， 嗯，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因为正好再给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预告。 嗯， 我们职场有高招在7月8号，也就是明天， 嗯， 会是我们这个季度的最后一季啊，一期节目。 嗯， 我们会在2个月之后再跟大家见面。那个时候也许我们的节目时段会有一个重新的调整，但是不管怎么样调整， 嗯， 我都愿意啊，再次坐在青年广播的直播间跟你们一起畅聊彼此的心声。刚才杜帅也提到了这个员工他的一些自己的管理方式。 嗯， 那刚才我们也在说所谓好员工的标准，我们来罗列出3点啊。 嗯， 杜帅看看是不是很认同。 嗯， 这个呢是很多经济学家包括企业家他们对好员工的一个梳理，就是第一个职业化的态度，就是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对待什么样的客户， 嗯， 都是认真负责专业敬业的。 嗯， 就是这一种职业化，可能不会因为像你刚才讲的那2个案例， 嗯， 就 就不能称之为就职业化的，就是孩子气。 孩子气。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连职业化都称不上的。 是的。 对吧、 嗯、 职业化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比如说今天、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坐在这个直播间了， 嗯， 那我家里经历再大的问题、嗯、对于广播这个平台更多的受众来说那都是你的小事儿。 是的。 你打开话筒的那一刻你就要有一个职业的状态。 是的。 对吧，你能听出来我在夸自己吗？另外一个呢就是良好的执行力、 嗯、 啊，第三一点就是适应变化、 嗯、 你觉得这三点如果让你来罗列你会怎么样排序？职业化，然后执行力，还有就是适应变化。 这三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执行力问题。 嗯 因为整个的对于比如说我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员工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嗯、啊，尤其是我们一级一级传达，那从我这儿开始传，传到往下面、嗯、一点一点传达的话，如果是比如说这种执行力很差的企业、 嗯、 啊，可能就会有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那这件事情可能就稍纵即逝、 嗯、 因为我们是做这种金融的公司、 嗯、 那么这种金融的企业呢一定是像市场呢瞬息万变、 嗯、 所以说所以我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把我企业的管理啊放在这种执行力的过程呢，就是执行力一定是首要因素、 哦、 哎，所以毕竟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说哦，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可以去做这个期货的大宗商品交易， 嗯， 啊，我刚说完如果是两天才能传达的话可能这个行情就已经过去了， 对， 哎，是这样的、嗯、所以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嗯， 啊，那么适应变化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这个 行业 来说是很正常的、哦、因为毕竟在这种你像我们做的天使投资、嗯、或者这种 A 轮 B 轮、嗯、Pre-A Pre-B 还有 Pre-IPO 等等的一些东西真的是瞬息万变的、 嗯、 它会根据各种各样的情况做调节做调整、嗯、甚至说可能很多做过二级市场的朋友们或者是做过一些期货市场的朋友们都知道每天它都是在无穷无尽的变化当中、 嗯、 啊，甚至说每天可能很多朋友在盯每天都盯着盘是吧，有的时候曲线往上有时候曲线往下，这都是一些不固定的规律、 嗯、 所以一定要适应这个潮流。那么我要求我的员工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这个经济情况、 嗯、 经济条件，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有这个特朗普的对于我们中国加了这个500亿的这个、 嗯、 这个关税、 嗯、 啊等等的这些条件都是需要我们去进行宏观经济的分析以及、嗯、啊去分析我们宏观经济背景下的微观经济的一些具体的事物的调整、 嗯、 所以这都是需要用一种变化的眼光去看问题，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 嗯、 啊，但是一定，我跟我的员工也说过，我说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嗯嗯、 啊。那么把我们这所有的这些变化的这个瞬息万变的事情啊，以我们的不变去应他们的万变， 嗯， 哎，这是我跟我的员工经常说的一些事情 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一直在说嘛，杜帅、嗯、啊，果然是 谢谢 人如其名。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是特别会了解，作为一个创业型企业，尤其是在金融行业的创业型企业，嗯、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为可能在我刚开始我梳理，第一个就是职业化。 嗯， 我觉得有了职业化，才有所谓的一切。 嗯， 但是在你看来，执行力是最需要的，而且你们这个行业，你会就着行业来说、 嗯， 所以不妨在这个时间打一个免费的广告吧，嗯、好吗？就具体的公司是它的名字和业务，你方便说吗？ 方便说、啊。其实我们有几个这种这个公司， 嗯、 一个是专门做这个天使投资的。 嗯、 那么比如说，这是以天使、嗯、主要以天使会为主。 嗯， 哎，那么这个企业呢是我们主要是大概很多，比如说一年我们会投资大概12个这种天使类的项目，10到12个天使类的项目。这些天使类的项目呢，会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孵化成功，有的时候会孵化失败。 嗯， 啊，但是整个来说是，我觉得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有一个或者两个有一年之内成功的，嗯、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嗯， 甚至包括我们现在在孵化的这些企业当中，那这些企业是不太方便去说的，因为毕竟这些企业还是在孵化过程当中。 嗯， 哎，那么在我们孵化的这些企业当中呢，我觉得比如说像一年两年之后会有一个两个出现了，就已经非常、 嗯、 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 嗯、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做这个专做这种二级市场的这种股票的股票的，包括股票还有期货的这种这个股票的定向增发、 哦、 以及期货的这些大宗商品的交易、 嗯、 啊，这主要是跟银行作为合作的、 嗯、 啊，比如说像 国内的几大银行，我们都有这种我们的产品，对，合作关系。 所以其实就是整个的一个金融行业，你们都有一些具体的细分的项目， 是是是， 都有自己的产业， 是。 所以年轻有为， 哎呦，谢谢你，谢谢， 后生可畏， 谢谢你。 你知道吗？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些时间，可能这轱辘广告你做了有一分半吧。你看你是考虑投资一下职场有高招，还是就广告费直接刷卡？都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坑。其实我能理解，就是在金融行业去，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金融行业的这个朋友，他们往往压力会很大。我觉得这个压力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你看重员工的所谓的执行力，所谓你要是适应市场上不确定的所有的变化。 是的， 因为你们这个行业比所有的行业它的这种所谓的适应性要求都要强， 距离金钱是最近的， 没错。但是越近的地方就是风险 越 大 的 地方。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尤其你作为一年轻人， 谢谢， 你要去把控这些，其实说白了就是要经得起所有的诱惑。这个诱惑就是瞬间带来的一个市场的增量，你能不能清晰的辨白？ 是的，是的。 然后呢，它一下跌到低谷，你又不能重振士气，所以我觉得都是对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这个行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不会特别在意那些能帮你减压的员工呢？ 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种帮我减压的员工，我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欢喜了。但是整个的，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是还是属于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能做到什么位置啊，只能操心他们自己所在那个位置能够操心的事情，而根本就想不到，或者说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想到老板是要去做什么的。 所以你遇到那样的就是替你就是主动分忧啊，帮你减压那样的员工吗？ 遇到过，遇到过有两种，这两种呢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种呢就真的是特别特别一心一意为您着想啊，这个很多事情都会想在前面，甚至说有的时候可能我做决策，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毕竟自己这个年轻，包括这个整个的一些不可能所有的决策我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所以说很多。尤其这种60后，还有这种70后员工可能会觉得啊，老板，你看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等等等等一些事情，他都会跟我去做交流。这是真的是为我所想的啊，包括他会跟我提出来我的这个做的决策的这个优势和劣势，以及后续他们执行的问题到底能不能够执行得下去，已经执行下去之后到底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他们都会给我一些合理性的建议，这是我觉得我在企业当中或者企业文化当中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至少来说他们是跟我能够交心的，能够交流的，这是我所谓的这些60后70后的这些员工们。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另一种极端了，叫做口蜜腹剑之人。因为曾经我遇到过几件事情。一个是，这是我最初，因为我这个创业经历比较早，可能在之前青年说里面可能也跟大家提到过。最早呢，高中毕业，高三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一边创业一边这个上大学，后来研究生、博士的，一直是创业创过来的。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大概有这么也得有10多年20年了。那么这些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呢，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有一个，我记得当时是他应该是福建那边的一个小伙子，我当时看着不错，姓于，他说每次都是这样说，领导啊，比如说有一次说我感冒了，说领导啊，你要注意身体，你可是我们的排头兵，顶梁柱啊，如果是您要是出问题的话，可能我们这个企业怎么办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好话，把我说的真的是，因为毕竟 年 轻嘛， 轻 对, 对, 对, 对 吧，喜欢被别人夸，对，很喜欢被别人夸，都是被夸过来的。因为从小也是一点一点，就是从创业开始可能是比较顺，所以说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的挫折，就一点一点被夸过来啊。那么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啊，我说我确实是这样的呀，我是大家的领头兵啊，排头羊啊，所以就对他非常的信任。没想到做出了好多这种让我不信任的事情，甚至说能拿做出这种卷钱跑了的事情都会有。 所以其实这两种减压的员工，一种是所谓的忠言逆耳， 是 可能你拿出一个决策方案，他们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 是的， 另外一种呢是他可能对你所有的决策做了一个表面上的顺从，然后是更多的说从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周到的一些问候啊，但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去帮你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的。 那这样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杜帅聊关于好员工减压的话题。 记忆擦亮传奇， 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3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好员工的一个标准啊，有这么一个投资大师，他给出了一个他的判断，说能为老板减压的员工就是好员工啊，没有其他条件之一。所以这个说法各位是不是赞成，是不是支持，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倾听FM 搜索职场有高招。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年轻的投资人，金融学博士，知名投资人杜帅。我刚才在半点之前啊，也是从来没有掩饰过我对杜帅的这个喜欢之情。人如其名啊，确实不管是他从他的领导意识当中，还是从他的管理艺术当中，其实都有自己独到的一面。刚才也说到了两种你认为减压的员工，我觉得有一点很难得，杜帅，你作为一个年轻的企业领导，你会去甄别给你的各种声音，因为通常年轻人就像你刚才说的，是很容易被那些甜言蜜语、糖衣炮弹啊左右的、裹挟的，但是你并没有，你会知道那些真正效忠企业的员工，他给出的是什么样的话， 是 你怎么样去判断这些员工。所以在你看来，能够对你的文案策略，或者说在具体的这个实操过程当中指出一些问题，提出他们建议的，是真正帮你减压的员工。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 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再聊点八卦的事儿啊。你觉得员工应不应该操老板的心呢？ 我觉得是应该操的 啊， 应该操的。毕竟员工呢，就是我像我经常跟员工说的，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 啊， 你一定要想着，你可能在10年之后或者20年之后，你能够超过我，或者几年之后你有可能就超过我，这是我特别想看到的。尤其我记得我的几个员工跟了我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毕竟很多实业都是可以用金融的这种概念加以包装、加以改进的，所以我呢是操作过好多这种大的案例，他们也跟着我去学习了好多。尤其当我看到，我记得有一个员工啊，当我看到他从我这儿出来之后，自己创办了一个企业，当然是一个实体啊，实体企业，然后运用跟我学的这么几年的这种金融思维，把这个实体企业怎样一点一点的给做到慢慢现在已经达到快上市的状态，甚至一个月大概就有几千万的利润这么一个状态。我就特别的开心，每年呢过节基本上都会去看我，或者说是看我的家人，给我们家人很多，就是基本上半年吧，每年都会去，每年都会跟我聊说，从我这儿确实得到了很多这种思维上、思想上、方法上的这种意识，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特别乐意看到的事情。那么至于员工，说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啊，员工如果真的能够，我还特别欢迎他们能够过来 这个操我的心啊，甚至说我特别喜欢他们，因为我经常，我当时就在想，能不能做这样一个制度，就是今天我来当老板。 哦， 哎，那么我把这个位置给让出来， 嗯， 哎，每天呢有一个员工或者我的高管来坐到我的位置上， 嗯， 对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替我来进行决策， 嗯， 因为我曾经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电视剧， 嗯， 叫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不知道您看过没？很早了， 我听说过，哎， 应该是我小时候的时候看过的， 对对对， 当时呢也是一个这个州府的官员，每天呢让一个人来。对他这个坐他这个位置，然后替他进行决策，哎，替他进行决策，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甚至我记得我，因为我个人呢管理经验很多一部分来自于我高中的班主任，他呢是全国特别优秀的一个班主任，那么他呢就提出了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每天有一个人来进行当班长，哎，来管理班级上所有的事务，甚至一开始的卫生到后来的学习课程表等等等等都是他来管理。那我觉得这种方法完全适用于我的公司。哎，那么一点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会这个让我的公司或者让我的员工能够有一种不再有这种屁股决定脑袋的这么一种状态，而是真真正正的能够为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去考虑，从实际情况去出发，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就是在其位谋其职， 是 就是他没有在那个位置上，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很多的事情。 是是是。 让他先去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去了解，他就会去理解。 是的是的。 其实你这个有点像华为的总裁轮班制，我觉得这一点是被很多企业叫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像华为它是中层以上的管理者，他有这样的机会，中高层，可是你这个风险系数相对会大一些，就是让员工，普通员工都坐到这个位置，杜帅，你有没有想过他值班这天这个员工你知道你们这个我们都知道这种市场，金融市场确实是瞬息万变，也许就因为他的一个决策会导致一个甚至是万劫不复的这么一个结果。 是， 你有没有想过你有这样的抗压能力吗？ 我想过，但是肯定是我还是要实际的坐在后面 啊， 看他们具体对垂帘听政像老太后一样， 所以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是是是， 就是想我觉得这也是你企业文化的一种建设。 是的， 刚才杜帅说了他愿意员工去操他的心啊，一个是这个企业管理上面决策上面的心，那你就是个人这个婚恋这方面的心，他们帮你操这个心吗？原谅一个女主持人八卦的心。会有员工跟你聊这样的生活的话题吗？ 会，经常会有， 经常会， 经常会有。 那你还是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老板。 算是吧。然后很多，尤其是这种这个女员工们特别喜欢给我介绍对象。 哎，其实他这是这个完全是你醉翁之意不在酒。 是，有可能。 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试探你，想给自己制造一些机会。 Okay. 你不会这么不解风情吧？ 没有，主要是这个，主要是都属于这个，孩子妈妈级别了啊，真的是特别想，不是他们家侄女儿，就是他们家什么什么姨家的什么大表姑的什么什么亲妹妹什么的，就这些人。 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样的一种跟员工的互动你也是挺受用的。 是。 不光是60后70后给你提供这个企业管理方面的一些决策建议。还有这些女员工时不时的关心你的个人生活，你也觉得挺温暖。 是。 你知道这个全程啊，杜帅都没有出过汗。刚才我一问个人生活话题，杜帅瞬间出汗了。 两行 了。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是吗？ 啊，没有呢。 哎，杜帅我拿笔记一下。把八几年身高1米8好，我这儿也有一些优质女青年啊。好，我也不操老板的心了。那刚才说到的就是员工要不要替老板操心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挺微妙的一个职场话题。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事儿你该不该介入，该不该关心啊。比如说有一天你的老板在办公室，因为我的领导是一位女领导，可能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我正来办公室，进来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好很气愤地挂了一个电话，然后之后就坐在那个地方在哭，你知道对于我来说，我特别想过去去问一下，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自己做人的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事情如果他不主动跟我说，我一定不过去探问， 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想，你的这个问，也许他的这件事情不方便回答，会让他很尴尬，他该怎么去面对你的这个嘘寒问暖？嗯，所以其实这样的事情在职场当中确实是存在的。 嗯，是。 那你会特别介意，比如说我今天状态不好的时候，员工过来问你说，这个杜总，你今天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还是怎么样？家里有什么事儿？你会享受这种嘘寒问暖，还是会比较排斥？ 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啊，我个人已经非常具备这种对于外界条件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适应能力了。 你随便问是吗？ 对，可以随便问，没问题。而且很多事情，包括你像之前遇到过好多这种类似于在企业管理上、风险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至少到我现在为止，我觉得可以从容不迫了吧。 就是你可以非常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 对，可以管理好自己情绪了。啊，并不像一个小孩一样，像那种20多岁小朋友一样， 毛头小伙子， 毛头小伙子一样，有什么事情就开始拍桌子、瞪眼睛， 全都挂在脸上了， 对，或者喜怒哀乐都形于色。我觉得现在已经是至少来说，我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并且一直在管理着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在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吧，我就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上写了几个字。就是第一个就是管理好自己的体型，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第二个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就是戒骄戒怒戒躁，这是我一直在给自己这个强加的这么一种概念，尤其我自己呢又是学中医啊，学过中医， 天哪，老中医是吗？ 算是老中医吧。 所以你这两个行当的这个跨度好大呀。 是因为我对中医呢是确实比较感兴趣，因为家里呢很多都是医学世家，算是那么我没走到这个行业里面去，但是我觉得中医毕竟是对自己或者对身边人都有所帮助的，所以我一直在学。那么包括中医都知道这个是肝郁的时候容易发火，所以我也一直在调节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各个地方的这个整体的，让自己身体得以很顺畅的运行这么一个状态。 天哪，你真的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 谢谢你，谢谢你。 所以你办公室贴的这两句话，第一句话你就把我打败了，你会很瞧不起我。 没有 我没有很好的管理自己的身体。 没有。 所以其实你的这种兴趣爱好更多的是中医，但是你特别喜欢在金融圈去打拼，因为它充满了无限的未知和挑战。 是。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难得，所以杜帅你对女方的要求提一下。好了，控制一下，主持人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刚才杜帅说了，是因为他自己可以很好的管理自己，所以就不存在那种因为他情绪出现波动、嘘寒问暖的员工这种情况。那更多的操心还是企业管理和决策层面的一个操心。 是。 那你看一下我们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员工该不该替老板操心啊？正方的这个观点是，员工要为老板分忧，而不是分劳。你理解这个分忧和分劳，你会怎么来界定这两个概念？ 其实是这样，如果说是员工替老板分忧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呢，就是说老板毕竟说是不管怎么样，他的事情非常的多，大事小事这种杂事都很多。如果是能够为老板分担一部分忧愁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到位的。包括你像我的企业当中有很多我的这种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是主动提出来说，杜总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帮忙做的，或者说很多这种小事细事你交给我都可以，没问题，我一定帮你做好。包括有的时候我的甚至连我的司机都会说杜总，你看这些事情，车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都由我来做。包括你像我司机很厉害，原来是这个给好多人开过车啊，他非包括修车什么他都会，他说这些事情都不需要去操心了。所以说能够 你让你这么说司机，感觉你的司机原来是出租车司机一样，给好多人都开过车。 关键现在 我理解就是接触过很多高层面的 、对，包括一些领导了之类的，因为我司机可能他们现在正在员工可能正在听我的广播， 都是好样。我知道你们都是很体面的，这个愿意去公司，就是给公司企业领导来分担的这样的一些员工。 是，所以我特别想让我员工啊，还有我的这个司机们，让这个知名主持人高老师夸一夸， 夸一夸，我们都是好处的好司机， 都是老司机， 都是老司机啊。 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们能够分担起我很多生活上的杂事琐事。那么我需要做的呢，就是一心处理好这些大事、重要的事。 对， 因为毕竟很多事，尤其是这样。 都到这种程度，我自己还在会中医的前提下，有的时候睡觉都不是特别的好， 嗯， 啊，所以说还是事情特别多，尤其一到晚上脑子里轰轰响，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浮现出来。 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就说这个支持就是替老板操心这方面， 嗯， 就是支持分忧而不是分劳， 嗯， 其实就这么一个概念， 是， 就是分劳就是所谓的劳动， 嗯嗯， 操劳， 嗯， 那这样的一个劳动呢，在很多人看来是相对来说技术含量低一些的， 嗯， 就是你不用你做他也可以做， 嗯， 但是分忧呢就是你说的精神层面的， 嗯， 它是需要有人帮你来解局， 嗯， 走出这个困局的， 是， 所以给一个员工好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想当给减压的这种好员工的话， 嗯嗯， 那就是做分忧的员工而不是分劳， 是 是, 是， 当然分劳像对杜帅来说可能他更受用， 嗯， 因为作为一个年轻的这个小伙子现在还没有另一半啊，你对另一半的要求是对不起啊，控制自己，就是你可能生活当中也是需要有人帮你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这样你才能更全身心的投入到你专注的这个领域里。 嗯， 我是特别理解的。你知道你刚才讲你自己司机的这个事儿， 嗯， 我突然想到我曾经打车， 嗯， 就是我们北京的老司机啊， 嗯嗯， 出租车司机，我当时是从电台打车去机场， 嗯， 然后那一路从坐上车跟师傅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之外，我就一直坐在后排在接电话， 嗯， 挂了电话之后然后就翻另一个电话再接着打， 嗯， 就是打到差不多北京的机场高速四环那个位置， 嗯嗯嗯， 然后才算是消停了。我把电话挂掉之后那个司机师傅就说， 嗯， 哎呀姑娘，那个当年我还年轻啊所以他称之为姑娘，哎呀姑娘你什么事儿这么忙啊， 嗯， 我说哎呀我好多事情师傅，就单位当中的很多事情， 嗯， 你知道他后来就说一句话说， 嗯， 你愿意跟我说一说吗， 嗯， 啊，如果你方便的话你跟我说一说， 嗯，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需要有个人倾听， 嗯， 啊，我觉得能让你好一些，你现在感觉压力特别大， 嗯， 就像我家的孩子一样，我看不了你受这些委屈这么大的压力， 嗯， 你知道就那个师傅那一句话我瞬间泪目，你知道就是一个高压之下， 嗯， 突然有了一个出口， 嗯， 在那一刻他是在帮我解压，他是在帮我减压， 嗯嗯， 你说他能给我出什么主意，或者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工作上面的问题和盘托出， 嗯， 因为我的工作也需要保密性， 嗯， 但是就那一句话我跟他去聊生活当中的一些细枝末节， 嗯， 这一路就是一种特别好的解压 倾诉，嗯，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解压不光是那么功利心那么强， 嗯， 啊，一定要在我的工作当中去解压， 嗯， 其实你要想帮一个人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到的， 是 是, 是， 嗯，所以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特别知心的这样的员工也好， 嗯， 工作伙伴， 嗯， 能让你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解压？ 首先我觉得是这样， 嗯， 就是我不太能够跟比如说我的员工啦什么的去倾吐我的这种心里话， 嗯， 因为毕竟老板和这个员工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 level 差的， 对对对， 哎，级别差的， 嗯， 那么我也特别希望有一个像您之前说打车的这样一个老司机， 嗯， 啊，去吐露我的心声， 嗯， 或者说估计他当时也问过您对另一半的要求吧 估计他还没有想到这个弦儿，就想去，因为我觉得他是完全完全善意的， 嗯嗯嗯， 就可能是看不得就 是 整个这个过程那么焦虑的一个过程，我到现在我都一直特别想，你知道央视有个等着我栏目， 嗯嗯嗯， 我都想去找一下这位司机师傅，你知道那一刻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嗯嗯， 我就觉得其实陌生人之间是可以瞬间建立信任 的， 我们就可以再说一个题外话， 嗯， 我们俩今天聊得很投缘， 嗯， 我曾经看过一个特别小的这个寓言小说， 嗯， 短小说，就说一个刚刚刑满释放的这个服刑人员， 嗯， 啊，他走在路上，他身上没有钱，然后家里面所有人都对他不信任， 嗯， 不让他回家，所以他在街上就开始这个四处的这么散游的时候， 嗯， 他就又心生了邪念， 哦， 因为是晚上， 嗯， 他就看见一个小女孩， 嗯， 她这个女孩呢拎着一个包，她并没有想做其他的事情，她想去抢劫， 哦， 她想有花的钱， 嗯， 然后她跟着这个女孩一直尾随到一个小胡同里面，当时那个胡同里面几乎是没有路灯的， 嗯， 那个女孩清晰地意识到身后有人在尾随，后来就在她准备行动她加快步伐的时候，那个女孩瞬间回头定住了，回头跟她说了一句话， 嗯， 哥哥我有点害怕，你能送我回家吗？你知道就那个人瞬间他的 整个的那个原来建立起来的所谓的他作案的方、他的一些这个路子他全部被击溃了。然后那个孩子给他的那个瞬间的信任就让他放弃了所有的邪念，真的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就送这个女孩回了家。然后呢他为了让这个女孩很踏实很放心，他也为了断自己这些所有的这个欲念、他到很远的地方停下了。他说我不去走到你的家门口，我就在这个路口守着，不会有坏人进来的。他你知道就是人的那个善念是很容易被激发的， 是是， 他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彼此的信任。 是的， 你敢不敢去信任别人，你又有多大的勇气去让别人，或者多大的能量让别人去信任你。我觉得这个在企业管理当中也是，就是你会不会在一个适当的机会把一个很大的压力瞬间释放，你和你的员工彼此之间的这种信任是特别重要的。 是的， 那杜帅现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对企业来说特别危难的时刻，然后有员工挺身而出帮你解压？ 有，因为毕竟金融企业你都知道确实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每一次遇到关键的事，其实我特别感谢啊，就是说不管说什么情况之下，我觉得我这人至少可能是受这种我的祖母这一辈，或者说我家庭我年长的这些老一辈的老一辈的这些影响。因为我的这个奶奶啊是画家，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 哦天哪、 那么我的这个父母呢应该说也属于这种比较知识层面比较高的这么一部分人。尤其我奶奶经常对我教育说一定要多行善事。这个尤其是很早很小啊就跟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像圆形方孔钱一样的人。外圆中方。内心一定要正直等等的一些话题。那么我觉得至少那个年代当时可能我不太懂。但到现在回想起来至少我是积累了很多的善行。或者说我有很或者说我的老一辈替我积累了很多的善德。那么这些事情每次都是在我包括我公司或者我个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都会有关键的一个人出来帮我去指点。有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相助，名师相助不如高人点拨。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每一次遇到危难的时候都会有高人。这个高人并不一定说他可能是比你年长的，或者说是 资深的 、或者说比你地位高的，有可能就是你下面的一个普通的员工。他的某一句话正好点醒了你。这些事情我都发生过，都在我身上发生过。包括有的时候做金融，有的时候觉得怎么做怎么不顺利。后来他忽然说了一句话，他说哦，这个是不是可以，他自己说的，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他而且是小声嘟囔的，他说如果是逆向思维来说是不是更好呢。我忽然把我点醒了，我说哦，原来可以这么做。我直接把这个整个的策略做了一个颠倒。这个时候得到的效果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每次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也是特别感谢这个我身边出现的这个在我关键的时刻出现的这些关键的人。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谢他们，也感激他们。 所以杜帅也是很幸运的一位领导者。 算是。 就是这一路不管是有一些行业的前辈，还是你身边的这些最基层的员工，他们都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帮你减压。 是的，是的。 就不管这个压力是多大，他都会用一个哪怕特别细小的，哪怕是一句话， 是 能瞬间把这个局势做一个改变。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可能也得益于祖母之前对你的这种教育。 是是是。 就我一直特别相信，因为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我一直相信因果关系。就可能是因为你的这种善心善念可能就会在以后的工作生活当中 是 对你带来特别大的改变。 是是。 所以刚才杜帅这番讲述之后呢，我们又了解了另外一个信息，家世也还不错，所以女方的要求再说一下。这俩人还能不能好好的聊会儿天啊。那现在我们的节目呢也渐渐尾声了。最后呢我们想用这一点时间来跟杜帅聊一聊，就是你认为高段位的好员工应该是怎么样去帮助老板的。 高段位 对对对。 首先是一个他们必须得是提出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是我经常跟他们说提出 solution 的，而不是 trouble maker。而不是你经常给我提出各种各样的 problem， 不是这样的，一定是你有一定的解决方案的。这是最好的一点。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他们这些人高段位的人一定是 不可替代性， 就是职场价值稀缺， 是稀缺性。稀缺性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们所能够承担起的并不只是刚才您所说的，就是这个专业性，这种 professional 这是专业性的东西，而是因为专业的人很多，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培养的人才，甚至说去海外留学的人才归国的有很多，这种专业的人其实并不缺少，缺少的是什么？缺少的是这种一心一意像跟我一样志同道合的人，他们能够一心向善，一心为公司考虑，一心为这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去考虑，把自己融入到这个血液当中，这个企业的血液当中。像李世民说过一句话叫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就肯去做这个企业的水，才是这个企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就是高端员工，还是一点家庭一定要处理好，有句话叫做一屋不平何以扫天下，所以说如果是他们的家庭关系不和谐的话，我觉得这样的员工不算是高段位的员工，毕竟只有把自己的家庭安抚好了把自己的妻子爱人包括自己的父母以及自己的孩子都能够照顾得妥妥当当，在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到公司来那么以一个每天以一个愉快的心情去做的话肯定是不一样的，都知道这个愉快和不愉快他所做出的决策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包括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谁知道答案，可能好多这种听众朋友们都看过，就是说如果是你给这个水放着一杯水，你给这个水听一个特别轻缓的音乐，这个水的结晶显微镜下的结晶是非常舒缓的，那如果你给它听一个噪音，尤其是马路上的这种喇叭的嘈杂的声音，我觉得可能这个水的它的就是特别凝结的，尤其你骂它的时候水也是凝结的那如果你对这个水话哇你好澄澈你好棒好清晰它立刻它的结晶就开始变得舒缓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这个我的员工我一定要需要他们这个把自己的家庭关系处理得得当，这是一个。第四个就是还有一个叫做上行下效，就是我经常说过的一句话，包括我对员工也经常说，说百善孝为先，一个人如果是不对他们的父母有感恩之心的话，还指望他对你的老板或者对你身边的人有感恩之心吗？连自己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我觉得这种人不算是高段位的人才，即使你再出众你再有水平你再出色你的专业能力技术再高，如果你对自己的这种品行不端庄的话，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看他的家庭，包括我说的是这种家庭是做什么的，并不一定说每个人他跟他的家庭财富有关或者跟家庭地位有关，至少他家的老人是很正的，比如说我曾经用过一个人四个人哥四个分布在不同的岗位里面，因为是我朋友介绍的到我的企业，我说那行啊没问题做点杂事吧没问题，那么后来发现老大这个老大喜欢骗人说点小谎，老二喜欢这个偷偷摸摸偷点东西，老三喜欢到处吹牛，老四还喜欢这种各种各样对人这种这个出言不逊啦什么什么都会出现，所以我觉得这四个人可能就是跟家庭，后来我见过他们的父母，我觉得确实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凡此种种吧，不管说是从品行上来看，或者是从这个真正的这个我们说的 professional 专业上来看，都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共同考虑的因素，这才叫高段位的人才。 对，所以不单是在企业跟企业创造多大的效益，对于一个优质企业来说，优秀的员工他首先要具备一些优秀的品质， 是 这个也是因为有了这些优秀的品质，它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 是的， 它给企业带来的一定是正能量的东西， 是的， 那企业也是会朝一个正向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特别赞同杜帅今天对这个好员工的一个剖析，我们从一个减压以点带面我们说到了很多，如果杜帅愿意，希望明天你还来吗？ 谢谢。 明天还来我就好好的梳妆一下。 特别特别特别荣幸能够接受这么知名的主持人高老师的这个邀请，特别荣幸。 一点不知名 是 就是你说我德高望重，我都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年龄大了。所以杜帅如果大家想了解杜帅对另一半的要求，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 招弟呢是我们的线下顾问，不管是从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内容范畴，还是对过往嘉宾，大家如果很好奇想了解，都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552030。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杜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员工，大家都要记住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我就是我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我，不管我们在一个低的段位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也不要妄自菲薄，不管我们走到一个多么